第114集，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。仁义双目圆瞪，震惊到大脑一片空白。 我靠，高应贤在说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 怎么，你不是也幻想过吗？你以为撒谎不需要付出代价吗？这是你欠我的。 你想， 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这样一来，事情就简单多了。我是个男人，我只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。 仁义的心被揪痛了。如果早几个月前龚应贤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他或许会很高兴，但现在却不行了。真正喜欢一个人，唯有心意相通才是最终的信仰。但龚应贤不会喜欢他。龚应贤生出这样的念头，是他的错吗？他想起秋妍说过的话，是不是他利用朋友的身份给了龚应贤错误的引导？ 我到底都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？ 龚应贤双目发红，仁义在他的视线里模糊了又清楚，清楚了又模糊，反反复复，令他头痛欲裂。他早已经被激怒，被刺伤，但他掩藏了起来，他太想得到了。只要能拥有仁义，无论是什么，无论是多少，他都要。哪怕明明白白说不喜欢他的仁义，他还是疯狂的想要。 好，这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让你，是。 你有男朋友的时候，也可以跟别人暧昧不清。对你来说，确实不是什么问题。 是啊，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。 龚应贤松开了仁义，仁义抹了一把脸，转身开门走了。龚应贤在门前僵立了许久，突然抡起拳头，重击向门板，厚实的实木门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凹洞。木屑将龚应贤的手刮出了道道血痕。待秋妍到时已经很晚，三人齐聚在那间放满证物的书房时，每个人都戴上了一张平静的面具。秋妍与仁义平静地打招呼，仁义与龚应贤平静地对视，尽管发现龚应贤手上缠着纱布，也忍住了习惯性的关心，好像一切都很平静，谁又能窥见谁的暗潮汹涌呢？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，龚应贤不仅把当年所有的影像证据都做了修复，甚至根据设计图、照片和记忆搭建了一个房屋的透视模型，而仁义也带来了他从消防队找来的所有资料。秋妍围着桌上的模型转了一圈， 跟我记忆中差不多，还原得很好。 龚应贤低着头，静静凝视着这栋三层别墅的模拟，没有说话。仁义隔着那张桌子看着龚应贤，脑子里还回荡着两人不久之前的对话。他现在已经比刚才冷静了一些，可越是冷静便越是伤心。每每他燃起一丝希望，认为两人至少可以重修友谊的时候，龚应贤总会用言语和行动告诉他妄想。他无法想象，那晚之后，龚应贤的眼里，他已经变成了什么样的一个人。此时的龚应贤，真像一个十来岁的懵懂少年，在荷尔蒙的作用下，开始对成人的秘密产生兴趣，想要探索，又局促不前。而仁义刚好是一个合适的探索对象，不排斥，不泄密，不担责。是的，仁义也幻想过，幻想过无数次跟龚应贤的亲密接触，但没有哪一种 会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，这让他…… 任队长，任队长。 任毅猛然惊醒，茫然地看着正在唤他的秋妍。 不好意思，我可能…… 困了吗？ 宫应贤若有所思地看着任毅，任毅却回避了他的目光。秋妍看了看两人，心中不免无奈。 还好。 任毅走到一边，掩饰地拿起咖啡喝了一口。 没事，我们开始吧。 应贤看到面具人的时间大约是2点左右，他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一个戴鸟面具的人在院子里活动，他感到害怕就躲进了被子里。应贤的母亲报火警的时间是2点36分，报警内容你们都听过了，没有指明有外人纵火，也没有任何言辞指向自己的丈夫纵火。第一个消防中队到达的时间是2点44分，进入救援的时间是2点48分，差3分钟3点的时候应贤被救出，3点38分火被扑灭。 短短一段时间的描述概括了一家四口人最后的时光，在恐惧和痛苦中挣扎的最后时光。宫应贤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，面上是冰封的表情，为了追寻真相，这些内容他早已经熟悉了千万遍，包括母亲绝望的求救声，他已经麻木了。麻木的背后是遍体鳞伤下失灵的痛觉神经。秋妍看着任毅继续说道， 当时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消防中队是红五区第五中队，应贤告诉我，那个第一个进入火场救出他的消防员是第五中队队长，也就是你的父亲。 第五中队就是凤凰中队的前身，后来经过组织架构的调整，新增了好几个中队，重新规划了辖区，公家的原址现在已经不属于凤凰中队辖区。 这样的巧合。 秋妍顿了顿，面上浮现一丝难懂的情绪。 怎么？ 没什么，只是太巧了，你们之间真的有缘分吧。 换作以前，任毅会调侃几句，但现在他只是敷衍一笑。 这个模型是等比例复原的，别墅一共有四层，地上三层，地下一层，地下是车库和储藏间，一层没有客房，全是功能区。二楼南侧这间是我父母的主卧，这两间是客房和书房，我和我姐住在三楼南侧并排的这两间。凶手将助燃剂撒在一楼和二楼，火先从一楼开始烧，迅速往上蔓延。由于火把下楼的路完全封堵了，可我和我姐姐还在楼上，所以我父母一定会上楼。等他们上楼找到我们时，我们全家人都已经被困在了三楼，每个窗户都有防盗网。 任毅叹了一声，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装防盗网，直到最近10来年，因为防盗网阻碍逃生的悲剧越来越多，才逐渐都安装了逃生门。 最后我们躲进了我房间的浴室，我对这一段记忆很模糊，在心理医生引导我回忆的时候，我的意识也非常抗拒，那个面具人反而相对清楚一些。 你当时跟警察说了什么？有提到面具人吗？ 事发之后我有近半年的时间不肯开口说话，在国内的治疗也不顺利，于是我爷爷送我去了美国。等我能想起一些的时候，早就结案好几年了。 所以你没有向警察提供任何证词？ 即便有，一个6岁小孩的证词在法庭上也是无效的，最终会判定为畏罪自杀，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他人纵火。 任毅围着模型转了一圈，然后拿起资料仔细对比，并将一根标签插在了客厅的沙发旁。 按照报告显示，这里是起火点，但是厨房煤气罐爆炸也留下了很明显的燃爆和深度燃烧的痕迹。 秋妍指了指一旁的焦黑物体， 这是当时沙发的一段残骸，上面有酒精痕迹， 沙发当时确定是摆在这里吗？靠窗这里。 对。 如果说沙发是起火点，助燃剂顺着沙发一路洒到房门、厨房、楼梯口、楼梯，火势在一楼扩散并且上楼，可行是可行，但总觉得哪里有问题。